哦，有一晚嘅风尘浪子中环游啊！今日会好奇怪，点解会多咗个嘉宾呢？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讲工作， 系啦， 每个人都有工作，系啦，介绍自己先，系我叫祖师， 阿妈。 叫 Raymond， 系啦，咁咧 Raymond 咧，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咁样咧，我哋就要介绍下 Raymond 啦。Raymond 啊，系我哋一个做呢个制衣界好出名嘅、哦。 我系做主要系做呢、這个服装副料嘅。 服装副料咩副料啊？即系裤底裤嗰啲裤， 梗系唔系底裤个裤啦，即系 富贵个富， 富贵个富又个音同音， 同音 系。不过咧，最主要我哋系咧做。供应俾制衣厂嘅， 制衣厂， 制衣而家都没落晒咯。 而家梗系没落啦。 讲下一啲以前嘅经历啊嘛，我哋。 咁我哋系讲乜？ 如果话讲经历咧，即系当年咧就曾经好风光嘅，香港嘅制衣业真系好风光。 听你讲咧，嗰时喺深水埗打滚咗好耐嘅。 系啊，当年我就七十年代尾啦，咁啊，当我入行嘅时候咧，咁啊，或者可以讲话点解喺深水埗咧？咁其实有个由来嘅。 系。 咁啊，当年咧就喺深水埗啊南昌街咧，咁啊主要南昌街嘅主要啲系服装铺，要供应啲咩咧？放喺制衣厂，即系制衣服上边嘅拉链啦、纽扣啦、花边啦，最主要呢个即系呢啲咁嘅配料啦。咁咧深水埗咧就你知啊，当年咧就好多两边咧都有铺头啊，咁啊嗰个环境同而家改变得好紧要嘅。咁以前咧中间嘅排档啦，有做啲咧就卖有洋服店啦，有卖嗰啲系咩咧水桶啊诸如此类啊，即系嗰啲杂物嘅。咁啊两旁咧嗰啲铺头咧主要就系批发嗰啲服装辅料啦。咁啊当年小弟咧就喺呢个铺头入边咧就做嘢，就等个后生啦，十几岁就出嚟，即系好似捱女仔咁啦。 捱女仔啊， 系啦， 十几岁就出嚟做啦， 犀利。 系十几岁出嚟，即系当年我系十六岁几咧，就喺南昌街就喺度即系学师啦。 嗰时系几多年啊？ 1979年。 1979年，我仲未出世， 我都未，虽然都系中坑， 我都要大你少少嘅。 咁啊，当年啦，或者可以介绍下深水埗嘅新鲜事啦。点解会介讲深水埗咧？咁因为深水埗咧，咁诶，即系最主要话佢嗰个特一个特点咧，就每逢咧每一年嘅夏天咧，咁啊即系雨季咧，就由石硖尾咧一路南昌街头嗰边白田嗰边咧，嗰啲水咧就嘘嘘声嗰啲黄泥水咧一路咁冲落嚟，咁一个排水系统嘅唔系咁好啊。 咦，我有印象咧，南昌街以前咪有条大坑渠嘅咩？ 系大坑渠嗰度咧，因为有啲淤塞啊各方面嘢，一个点样都好啦，就因为深水埗一个码头啦，啲水喺度咁。向下向右白田石硖尾咁排落嚟咧，嗰啲水去唔到啦。咁经常系水浸。咁当年我喺南昌街做嘅时候咧，三更半夜咧，一到大雨咧，即刻第一时间扎石，就要做一啲嘅有啲咩咧保护嘅工作，就点样咧？攞个木，攞个胶桶，搵啲香胶。 香胶系咩？ 香口胶， 咁啊唔系，好似啲香，即系用，即系我哋讲拜神啊，嗰啲香灰嗰啲香胶。 点解会有黏性嘅咩？ 咁个香胶你真系好黏性，一落水之后咧，搓你好似面粉咁啊，佢手下干少少，佢就好硬，就好似桐油灰人哋啲即系做船嗰啲咁，就类似有咁嘅效果。咁所以我哋要搓好晒之后咧，就要落水闸啦。咁水闸咧，通常一般啲铺头咧就需要落两个水闸，一个系前边前门，一个系后栏嘅后边嘅。如果唔系嘅话落咧，你成间铺嗰啲所有嘅嘢都系浸晒噶啦。咁我哋经历过好多好多其他铺，如果一般计你啲铺头嗰度咧，必须有人喺度瞓觉嘅，就预防呢个问题。如果唔系嘅话，你一第二日咧翻落去，全部喺下边嗰啲。 我直觉得好奇啊！诶，点解你咁快一落雨夜晚黑，跟住就可以知道啊？即刻要落去，原来就系瞓喺铺头嘅嗰时就 系啦。铺头嗰度咧，基本上南昌街嘅铺头咧，大部分咧都有人留宿嘅。咁啊，起码都有两至三个就职员喺度留宿嘅。 咁嗰时点计人工噶？俾埋钱你哋留宿？ 嗰度留宿咧就 是当员工宿舍咧？ 可以咁讲，读真系当员工宿舍，因为点解咧？咁啊，嗰时人工咧就唔系好高嘅啫。我哋当年想当年七九年， 七九年啊，讲紧系七九年，即系我哋三十四十年前都有啦， 差唔多四十年啦，七九年，而家今年一百年啦，三十九年啦。咁当年嘅人工咧，大概系600蚊。我哋入行嘅时候600蚊， 六百蚊人工系咩概念咧？嗰时系咪食碗白粥油炸鬼系一毫子咁样嗰年代啊？ 咁啊唔系， 五毫 就五毫子到。咁啊买个菠萝包，鸡尾。尾包咧就一毫子，跟住咧就入我哋第二年咧，入即系八零年嘅时候咧，菠萝包、鸡尾包咧就两毫子一个。 系 哇，卢生嘅记忆力好清晰、哦。 咁啊，但系咧就 两毫子，而家几多个啊？而家你六蚊、七蚊、八蚊都买到个菠萝。 咁但系嗰时你咁啊，而家要人工系万几咯，咁你嗰个跳升又系十几倍、廿倍，你谂下啦，六百蚊同而家你基本入行嘅话，一般都要万二蚊到，即系升值咗廿倍到啦。咁一毫子个菠萝包、鸡尾包，咁你计成个二十，你又几多咧？嗱，比如一毫子同两毫子，咁但系嚟讲咧，但系点讲咧？好啲物价同嗰个工资嘅比例咧，应该都系物价系比以前系贵咗嘅。 物价系贵咗，贵好多。 即系一定系物价上得 系啦， 快过工资噶啦。 嗰年咧，如果你买层楼，可能十万、廿万蚊左右，应该都得啦。 嗰个时候应该系大概16万到啦。 系啦，十万、廿万买到。 十六万到。 咁你计下而家大概700万一层楼，哇！你升咗几多倍？ 咁但系嗰个时候嘅利息咧，同而家就唔同。时候好高利息嘅， 系 即系比而家就唔同咗。你而家呢几年又通货膨胀啊， 系啊， 咁嘅问题啦。咁比如讲翻我哋嗰个行业咧，就因为香港嘅制衣业真系蓬勃，蓬勃嘅时候，成个深水埗都系制衣厂， 系 好多啲加工厂 街啊。 咁我问嗰阵时系咪所有啲制衣嗰啲配件全部都喺深水，即系都喺香港做，冇大陆冇啊？ 嗰时真系冇大陆嘅，咁咧都比如话，好似嗱讲紧一样嘢，我哋当时个行业咧，比如讲橡筋，咁橡筋多数咧嗰时候大陆唔系冇，开始有，但系个质量咧就金杯牌， 系 金杯牌嘅橡筋，但系如果靓嘅话咧，就要有咩星有乜橡筋咧？日本嘅丝光橡筋喺日本直接订过嚟，咁仲有咩咧？仲有新加坡嘅橡筋，咁佢嘅质量咧就同你大国产嗰啲咧真系冇得比嘅。咁嗰啲一般嗰啲高档啊，我哋做雪褛嗰啲咧就必须要用日本同埋新加坡嘅橡筋。咁后来有啲引申多，我哋普通见嗰啲咧就用国产嗰啲，就系、是、大陆嘅金杯牌。就是一饼饼用个纸，用啲鸡皮纸包装，咁啊四饼为一箩，咁啊一箩咧， 一箩系几多啊？ 一箩有144码，咁通常一饼 都好清楚。 咁又我哋又因为我哋系跟英国嗰个制度，系以144为单位，箩或者箩码都系144。比如我哋讲服装嘅楼，一箩几多咧？就144粒。 我以为一箩系12打嘅，我哋听嗰阵系 一箩可以讲12打，一打有12粒，咁佢12×12咪144咯。佢系即系全部跟英国嘅，咁通常我哋就系咁样啦。咁当时真系香港嘅制衣真系非常蓬勃。 系嗰时系咪可以做制衣，可以买楼啊，可以好风光、啊？ 可以咁讲。 哇，工嗰时真系工字可以出头、啊。 咁你通常咧嚟讲咧，即系以当年。如果你浸得有两三年咧，或者啲醒目嗰啲可能唔需要啦，咁可以出嚟咧就系创业，自己做老板， 自己开间细厂，跟住开始起家。 比如话点解咧？嗱，比如喺南昌街，比如当你接触嘅，如当然啦，我哋做后生梗唔得，因为点解咧？其实都有讲规矩嘅，喺铺头做，点解咧？佢有头鬼、二鬼。一个通常每间铺头都有个色鬼啊，咁有 打算盘嗰个系嘛？ 佢有打算盘，同埋咧都有计数机。咁但系旧式嘅人咧，即系上年纪嘅人咧，咁你觉得我哋后生咧，连俾埋色鬼都唔俾你埋，因为你系僆仔，你唔够 quality， 因为你唔够资格，你埋去咧用只眼碌住你，甚至乎顶你。好大声咁，因为你话咁我歧视咧，当年好似学师咧，我哋系唔敢卖嘅。 咁但要由啲咩职位做起咧？ 咁先啦，比如打杂，比如有啲做下栏，可以比如话你要勒嘢，要就算入行都好，要点样用啲麻绳？嗰个时候咧绑嘢咧用麻绳嘅，或者用纸嚟包嘅，用 啲纸嗰啲人 白报纸，我哋嘅白报纸，嗰啲包包好晒之后咧，用啲胶，用啲我哋氹喺粘一粘，跟住用啲麻绳嚟勒。咁麻绳咧，通常我哋咧一个方法就唔需要用铰剪嘅。 翘两翘用手势一索一挫，咁你就已经 好似喺圣安娜段 噶啦，即系我哋咁挫一挫，咁呢个必然啫，呢个经过，咁当你浸乜耐，如果你系醒目啲或者个裸板系可以睇起你嘅咧，哦，或者俾你升下啦，甚至乎你有机会嘅话，可以做行街啦。 行街， 如果行街嘅话，好啦，即系讲到行街咧，如果佢系醒目啲嘅，咁佢浸咗，认识咗啲，即系我哋好多啲深呢个长沙环啊、荔枝角啊，或者观塘工业区啊、新蒲岗嗰啲落嚟啲厂啦，咁你会熟咗之后咧，好多人咧真系创业，佢有啲可能年龄之后，有啲甚至乎初初唔创业都好，发展到咩做私帮啦，就托点样私帮咧，咁啊。话俾间厂听，我揾一个另一公司就卖，咁佢喺铺头或者乜嘢，知道边度攞货，咁佢从中咧就可以呃老板，都一样有，即系嗰个年代已经开始有咁嘅情形噶啦。不过嗰啲系毕竟系少数，有啲老板咧唔系成日喺度睇嘅话咧，就会有啲咁嘅现象。 哦，同埋嗰时咧，我只交通冇咁方便噶嘛。嗰时七九年啊，系嘛？咁而家好方便，我叫 GoGo Van， 叫货车一度地方送一度地方，好方便啦。以前你哋点样送货啊？ 嗰个时候咧，有啲系踩单车，有啲咧真系搭巴士，因为点解咧？俾人托啫，托上去，俾人去大角咀嗰啲，全部都冇电梯嘅。咁咧， 嗰时都成七八层噶 喎。系七八层咁托上去噶。 大概 分两三次噶， 深水埗 嗰个时候系咁系咁嘅托嘅啫。 即系你哋会踩单车由深水埗踩落去大角咀， 系啦， 跟住再托上去， 再托上去楼梯咯。哇！譬如七楼八楼真系咁嘅托噶，嗰十几岁都系照咁托。 七九年 啊，咁后来咧就当然公司咧就会老板即系慢慢环境讲嘅，有买嗰个4 van 啦。咁开始就都系有时你呢个托去到即系俾一个请个司机送到去之后咧，就要托上去啦。嗰日冇有啲冇 lift 噶嘛，唔系全部有 lift 嘅。你大角咀嗰啲旧区，长沙湾啲旧区，咁咪东京街啊嗰啲都系要托嘅。咁另外有啲咧就天光区，就系喺鸭寮街啊、长沙湾嗰啲住宅式嘅制衣厂，咁我哋又要真系要托上去噶啦。嗰个时候都好辛苦，但系嗰个时候咧。但冇怨言，因为嗰个年代嘅话咧，啊有两餐，搵到两餐嘛，咁已经诶好满足。 有两餐有流向上流动嘅空间啦，都 有嘅 吓。 因为嗰成个全行城市都系制衣噶嘛，做制衣 同埋稳唔稳？其实系咪个业务其实都系非常之稳定咧？当时 嚟讲啊，稳定，因为点解咧？嗰个时候咧就啲厂咧，因为你全部都系喺香港制造，咁啊所有嘅香港牌子，因为啲外国单系咁落嚟，所以嗰个时候咧真系差唔多嚟讲咧，一个星期就做咗六日嘅。 系， 咁啊，晚晚都起码一般计，我哋咧南昌街咧就九点就系开铺，就收六点， 系， 咁啊六点就山集，或者我哋喺铺头咧，即系请埋火头啦，即系煮饭嘅人啦，咁咧就系中午咧就一般计一点就食饭，咁啊晚黑嗰餐咧六点食饭，食完饭咧就 咁早食饭啊， 系啊，六点开始， 即系晚饭都包埋你哋嘅，一围咁食嘅， 一围咁快，有啲大嘅公司大嘅铺头咧。两围至三围，咁我哋有南昌街嘅咧，计咧又有两间咧就较为大啲嘅字号咧，佢哋开真系两至三围嘅，一个火请个火将军咁啊，翻嚟煮好晒咁就不假外求嘅。 系而家仲喺咩度啊？嗰间铺老字号， 老字号有，但系已经式微，香港就因为式微啦，即系同嗰个年代已经冇。 应该唔系净系制衣啊，应该好多工厂啊。 因为而家你见到工，即系而家工厂大厦里边嗰啲，其实系好多写字楼嚟嘅， 系 或者餐厅嚟嘅。 包括而家我哋喺度录音嗰座大厦， 其实都系写字楼，都系工厂， 又或者我哋下两集 大厦， 或者有好多网台 嘅。我哋有啲食去好食嘅餐厅， 私房菜系话都喺。 我哋下两集就会跟大家推介一个工厂大厦里边好正嘅一间餐厅。 系啊。 因为Raymond 咁你刚才讲到有好多外国单，咁其实都好多系做完之后就出口去外国啦，系咪啊？ 系啊，冇错。咁多数咧，比如话我哋供应俾啲厂咧，佢多数咧，比如话我哋有分类嘅，有卡曲厂啦。咁当年嘅香港咧，就好多公仔衫厂啦。 公仔衫 系啦， 即系做玩具嗰啲嘛，芭比啊嗰类嗰啲。 做紧嗰啲啊，系咪？ 可以咁讲。 哇！ 嗰个时候真系好蓬勃，其实每个行业都蓬勃。 系 当然，当年嘅一个要求咧就冇咁高嘅， 即係比如嗰啲配料啊，各方面嘢都冇，咩染色又係冇要求咁高嘅，甚至有啲甩色嘅都 OK 嘅。 嚇，但係出外國喎，佢哋 QC 都 當年係咁， 以前係咪冇環保呢樣嘢嘅咧？ 當年梗係冇話要求話咩 ASO free dye 嗰啲啊，電度又話 liquid free 啊嗰啲係冇嘅，只不過係咧，個同時嗰個顏色咧就冇咁多啦。即系要求冇 咁多。咁嗰时你哋做埋船务噶咯，系咪 啊？船务就唔需要嘅，全部都系客户自己做咯。 系，即系客户就自己再攞住你啲货，跟住就再揾船公司出口啦。 系， 咁系咯，咁又带挟咗呢个物流业啦。所以当年其实即系带挟咗我啲好多前辈啦。其实都 可以咁讲啦。但系当年计咧，就嗰、那个即系。製衣廠各方面嘅嘢咧，就即係太過即係興旺，好興旺嘅。 嗯哼， 即係成個深水埗一般，好似好多都製衣山寨廠啊，嗰啲即係以前好誇張嘅喎，但係多到即係連嗰啲。即系好似嗰啲排档啊，都好蓬勃嘅，嗰啲即系养好，即系依呢一样嘢又养好多人嘅嗰 时。系大南街嗰啲排档啊嘛，嗰啲 大南街有排档，就基隆街有排档，咁啊南昌街咧就排档少，但嗰啲排档咧就。甚少关乎制衣嘅，多数都系杂货啊，又有做大排档嘅食嘢啦。 系啊系啊系。 照我所知，里边南昌街里边以前有狗肉食嘅、哦。 系啊，我咧曾经食过、哦。 原来你都食过。 我食过，又有打边打边炉啊，乜都有。 即系喺正啱啱南昌街中间嗰橛嗰啲排档。 系有佢嗰度咧就话排档咧近荔枝角噶啦，嗰、那个近荔枝角汇丰银行嗰度附近。 哦、你都去过啦？ 我梗系去过啦，我喺度打趸嘅，咁即系成长过程。 咁仲有啲乜嘢深水埗嘅以前啊？譬如话食狗肉啦，或者仲有啲咩特色嘢食噶？好似有一间食蛇嘅大排档，唔系喺深水埗有好出名噶。蛇王 应该蛇王善啦，喺桂林街嗰间，咬住个蛇头嗰、那个， 系啊系啊，成日、那個、都会出嚟喺度表演咬蛇啊。 我哋咪咩咯？嗱，喺南昌街做嘢就咁啦。夜晚收咗工嗰时候，冇我哋细个咧十几岁，冇乜娱乐，咁啊行去黄金嗰度。正话你哋正话陈生讲，阿 Mark 哥讲啦，我哋喺度嗰度咧就睇人表演啊，真嘅表演。 系啊， 十几岁啊，觉得夜晚收 而家出边啲观众都好少。 都而家我哋知道黄金咧就系、 是、当时就系、 是、电脑广场嘅。卖电脑嘢嘅，以前黄金系戏院嚟嘅，系咪啊？ 系戏院嚟嘅， 系啦，戏院嚟嘅， 即系当时嗰个叫做黄金戏院啦。 系啦， 当时就好似庙街咁嘅，好似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即系而家我谂你哋即系啲后生咧，都唔知道有啲咁嘅歌。 所以咧，原来真系有桂林夜市噶，就系咧喺嗰度黄金出边嗰度咧。而家咪桂林夜市，净系初一至初三先有。原来以前系 晚晚都有，因为其实嗰阵时就冇乜电视嘅，冇乜娱乐。 另外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咧，有两夫妻就喺个就喺嗰度。马路边啦，就卖西瓜啦。佢能够一个夏天啫，可以养即系养晒成个家庭，就卖西瓜。 早知我都卖西瓜啦。 佢就咩咧？个雪啦，咁佢就影个两个嘅雪柜，即系冰柜咧，就摆晒落西瓜嗰度雪冻佢，一路就 冰柜咁咩？ 有雪柜好大玻璃嚟，嗰个时候已经有噶啦。咁咪擺曬兩公婆兩夫妻咧，我哋見到佢每一晚黑咧，即係第二朝見到佢咧，大大話話咧有即係起碼有七八羅嗰啲裝西瓜皮嘅啦、嗯。你睇下佢一總之佢兩夫妻做，佢能夠養三條化骨龍。以當年計，我係 其實以前你哋嗰個年代肯做咧，就行行都養到家 嘅。可以咁講，真嘅， 即係仲可以即係。养妻护儿兼上埋买埋楼添啦，而家我谂你读大学都未必买到。 买十几万一层楼咋嗰时？ 唔系到八零年嘅时候，黄金戏院嗰度咧，即系黄金商场楼上嗰啲系廿，大概系廿八万至卅二万。 哇，即系升得咁快啊！ 系啊，嗰个时候就系咁嘅价钱咯，咁你咪计下条数啦。咁、 嗯、 你即系当时计咧，主要如果你能够肯嘅话咧，就肯去供啊成嘅，应该就压力冇咁大嘅、 嗯，因为稳定嘛。咁其实当时譬如万一啦，你喺一间公司度，即系唔好彩做错嘢，俾人炒咗，咁容唔容易再好快揾到下一份工咧？ 以当年嚟计就冇问题嘅， 冇问题嘅， 咁就放心供楼啦。 咁阿威文，我想问你啦，当年听讲啲人有只叫无情鸡，系将嗰个火头整出嚟，嗰只鸡头向边个，嗰个就 心知肚明啊， 系 真系噶， 听就听过，但我哋个僆仔有时都唔系，即系后生咧，都唔系理得咁多嘢嘅、 嗯。 即系你讲系无情鸡嗰、那个，即系呢个故事咧，即系我哋都系后生，就一行埋一边嘅啫。嗯，即系等佢做嘢，我讲一个问题喺铺头，听电话都唔俾你听嘅，即系你唔系话乜嘢，你唔系做嗰样嘢，你嘅角色系做乜嘢嘅？嗰时好有规矩，同而家就唔同。咁后即系慢慢咧，咁后来咧就即系当年真系好兴旺，同嗰个唔同。正如你正话讲啦，阿麦哥，成个深水埗。跟住另外长沙环天光墟真係太多嗰啲即係铺头住宅式嘅制衣厂全部车嘅衣服嘩一早呢每一日呢全部摆晒喺度摆地摊咁嘅啫。跟住好多人嚟买完呢就寄返大陆啦。因为当年嘅国内呢可能真係太穷啦。咁呢就好多啲亲人加上大陆开放落嚟香港呢好多啲新移民嚟到香港。咁佢即係为咗即係照顾国内嗰啲亲戚啊亲属啊咁大量采购呢啲即系天光墟嘅衣服，因为佢最主要平，咁咧就带翻咗即系寄翻国内啊，甚至乎我哋嗰时候叫做咩咧个红白蓝嘅，即系嗰啲胶抽啦， 红白蓝嗰啲 系啦，红白蓝 就系嗰时兴起噶啦， 兴起啦就系咁啦，个个咧一代代咁啊拉，即系买晒喺度包，咁啊带翻大陆， 又襟又 平啊，一个袋平，加上咧衫平，所以嗰个无形中咧就成个行业，不论我所话我做嘅公鸡衫厂啦，或者普通嘅衣服啦，真系好兴旺。整个香港来计真的非常非常蓬勃、 当年那些红白蓝那些胶袋呢其实呢现在的希腊首都呢都用紧都有人用紧那些红白蓝 即是将这样的文化去传 播不是 exactly 那些色啦当然、但是他们有人这样用的是的传了过去的 好 Raymond 刚才听到你讲那个年代很风光那你做到几时就自己开始创业 那我就做到即是79年那应该是逃得未五年啦，我1983年。 五年你就可以创业，真系都好犀利。 即系实质上大约四年到啦，即系正式系四年到。咁我逃得未五年，咁1983年咧，咁诶同啲同事啦，即系喺铺头做，咁诶觉得即系我都系即系 自己嚟啦，熟晒啦啲嘢， 自己熟晒啦，知道点样做法啦嘅形式啦，咁啊试下啦。咁但系嗰时好好彩啦，咁就几个人四个人开始，咁啊要揾识师傅，揾个掩饰师傅咧。咁以前我哋铺头咧就。即系掩饰咧，就都系较为老板咧较为好重视嗰个掩饰嘅。咁本身我哋公司咧就喺南昌街嗰个年代嚟计咧，即系讲大掩饰，但系讲掩饰计。我哋本身又有拉链厂啦，咁变咗我系认识咗好多嘢，嗰个制作过程啊。咁我哋本身有四个师傅嘅，咁四个师傅喺我哋呢一行喺南昌街嚟讲咧，我谂少之又少噶。咁所以咧，咁我哋 好犀利啊！四个师傅 系四个系掩饰啊，定系掩饰？ 净系掩饰，四个师傅。咁啊，两个咧就打板嘅，咁有两个系大师傅，咁佢好传统嘅。咁比如成个南昌街嚟讲，譬如染拉链嗰个年代咧，即系染得唔靓啊。咁但系我一个师傅啊，超级大师傅，佢喺啲大厂嗰度做，佢都系浸咗几廿年嘅。咁我哋系高薪就邀请佢，即系喺我哋铺头做啦。咁啊，知道咁啊，自己有平时自己可能后生啦，肯学嘢啦，咁去睇佢点样掩饰啦，各方面嘢。咁后来我哋请咗佢谂，我哋创业，咁啊冇理由揾啲年纪大噶啦。咁啊后来请咗一个咧，就喺我哋以前喺公嗰个老板公司度咧，请咗个后生嘅，咁帮我哋一齐打拼咯。 系嗰时惊唔惊啊？喺老细，你哋几个同事加埋请埋老细啲师傅。咁出嚟你驚唔驚啊？ 都唔驚嘅，點解你嗰個時候即係打，即係後生仔啊嘛，即係一個勇字當頭。 勇字當頭啊！真係 一人嗰個時候都好辛苦啊，籌籌萬萬，一人即係夾幾萬蚊，即係以當年計， 好勁噶啦，幾萬蚊 啊！我哋一人夾三。 其實我哋，因為其實你創業。嗰間公司其實係做翻你本行噶嘛， 係啊， 咁會唔會同本身嗰個老闆會有啲衝突咧？其實我哋想知道， 呢個都想知嘅。 咁因為我創業咧，就我哋唔喺南昌街，咁我哋喺工廠大廈， 但都係同行喎， 都係同行，咁咪老闆都唔理你嘅， 你 okay、 即係我都後來嗰多成日都唔理嘅啦。有啲或者介怀都未定，喂会唔会？ 喂，你攞咗我啲客、啊， 系真系会有重复。 咁其实请得伙计系预咗噶啦，做老细呢样嘢。 呢个冇办法。 咁但係當年我哋咧，當年我哋即係嗱，你話完全有冇攞分，即係同我以前衝突，即係同我舊嘅公司嘅客户咧係有嘅，真係有。不過咧就我哋唔多。咁後來我哋發覺到咧，喺我舊公司做嘅客户同我即係做嘅客户，即係我新嚟嘅咧，即係重新開業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不過又唔多。因为我发觉到我旧公司做那个即是面对那个客路呢，即是我出来做先就发觉到即是不是那么好。为什么不好呢？不过就需要时间讲啦。咁后来我哋即係咁样一路咁样做，咁同时做得好，跟得好。因为以前我哋铺头呢，即嗰个老板呢就唔係好重视啲行街。即係叫我哋叫做行街啦，即係跟客啦。咁我哋直接上到个客嗰度倾啊，各方面嘢啊，第一时间帮佢有咩唔妥打人处理。咁变咗得到咗客户嘅信任啦，觉得你做得啊比你以前个老板好喎、 啊。即係做老板仲做得好过你做员工嗰时喎。 因为冇重视员工嘛。 一个老板以前咧，又一点解咧？又南昌街一个弊端又咩咧？啲老板咧就唔会重视嗰、那个即系、就是、客户嘅。 系 以当年嚟计啊，因为点解咧？南昌街， 但你就好重视啦。 但当年嚟计，我系重视，因为我打工时觉得我真系要跟足个客。 咪啱啊！呢啲先系。 但老板呢个 进步啊嘛，咁先。 点解老板唔重视咧？因为老板咧觉得话唔使啊，喂，开间铺出嚟，嗰啲客需要买嘢落嚟买噶啦。咁所以咧，佢又冇重視呢個問題。咁、後來我哋自己親為啦，去做嘅時候先發覺到，我真係要咁做。咁所以啲客覺得你緊係好過你舊老闆。 因为是用将心比心，老板通常就是搵钱的，他不会知道客想什么东西。那调回转，如果你个行街你接触的客多，到你去做老板的时候，其实你们会知道客人会需要什么。 即是你们其实你们那一代呢其实更加贴地。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即是为什么呢？个客户觉得好了。跟住呢就比如那时候都很少客户的。因为为什么呢？发觉到我以前的客户即是跟我现在的做即是我的模式有点不同，或者觉得哇那些好湿碎或者什么好烦，搵即嗰、那个利润低啊，咁后来咧有只客户咧会即系佢做喺工厂订当我哋接触嘅嘢，佢会介绍佢啲 friend 啊，喺第二间厂，喂你揾阿 Raymond 啦 ，Raymond 做得几好、啊，佢人交代喎、啊，咁啊久而久之咧，咁啊自己嘅客户 推介， 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嗰个范围大咗啦，咁所以咧嗰时候真系唔忧，仲要咁啊出嚟创业嗰时候。好快 就惊啦，系咪？ 真系唔惊，我哋 唔似我而家， 我哋做咗大概三个月到啫，晚晚要加班。但系以前我哋喺旧公司系冇呢支歌唱加班。 但系你哋系做埋厂嘅， 做埋厂自己制作埋，自己掩饰全部嗰个过程，一手一脚，即系全部。 嗰时你喺边区嘅工业区啊？就 我喺葵芳嗰度，葵芳即系大连排道啦，咁咪传统嘅工区啦，金龙。 金龙就系金龙啦。 金龙啦，咁、我哋一做咧就1983年到今时今日嘅2018年都仲喺金龙。 喂，威文，我想问你，咪到而家都系嗰四个 partner 咧？ 咁咪就系、是。咁有一个问题啦，因为而家即係比如呢， 我讲之前啊， 之前就係 你做到哇，咁你都好犀利喎，你哋嗰个结构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咁 你开几廿年， 咁再主要话我哋啲 partner 咧，嗱、你又做 partner， 有冇拗撬咧？係有嘅、问题，大家个包容嘅问题， 包容性强， 咁咪有啲睇嗰个问题出咗咩问题，係、对乜嘢嘅？咁譬如争论一定有嘅，咁、譬如话喂，我又大家都系一齐交心出嚟做嘢，不过个做嘅方式。对就唔对咧咁少数服从多数咯。咁你觉得喂，有啲佢坚持，有啲唔坚持。喂，唔系、你又唔啱啊。咁几个嗱，四个 partner 觉得喂你唔啱，咁你要服从，即系你要服从啦。 总总要有一个系妥协啦。 系啦，对事唔对人嘅。 同时一样嘢咧，个问题咧就话都系搵钱， 搵钱 都好难得。 即系再主要就话我哋目的就系喂，我都系搵钱啫。系喂，你嘅方法或者你话啱啫噃咁。边个啱？ 我觉得唔啱喎。 系啦，咁就咁样， 有四个咪可以投票咯。 系啦，如果真系二对二， 二对二咪再出紧票啊？ 好，咁最后问啦，就系嗱，譬如话创业啦，见你开头好成功嘅，咁跟住一个社会环境就系因为一个经济上嘅转型，好多厂都北上或者好多嘅， 而家去咗越南添， 系啦，或者越南啦，中南亚啦， 北上嗰段时间都冇乜影响应该。 如果系初初嚟讲， 呢、這个点讲咧，系应该系其实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咧就开始。陆续香港嘅厂家咧就开始北上噶啦， 系啦。 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应该就咩咧？就去珠海啦，因为珠海系特区， 系啊。 跟住深圳特区，咁初初咧就去就珠海同埋深圳嘅。 嗯。 咁我接咗客户，跟住后来就系东莞啦。 系啦。 咁啊啲厂户咪去东莞，咁搞而搞之，喂嗰、那个又好，嗰、那个又好，因为点解嗰边人工平？ 人工平。咁地价又平咯。 讲起东莞，应该做东莞里边好多故事噶。 系啦，咁嗰啲再 我哋下次再 讲。 好，我哋下一集就讲东莞。 好，冇问题。 东莞真系 咁跟住咧，咁转咗东莞之后， 到而家就越南 Bangladesh 嗰啲啦，我谂系。 后来的客户呢就除了东莞之外呢咁即係都有十几二十年啦。咁后来呢即係最广东嗰、那个经济各方面嘅嘢有些改变。 是腾龙换鸟会唔会对你哋有影响呢 腾龙换鸟呢真係有影响。因为点解呢政府就改变咗个政策。 佢淨係广东省㗎咗。 讲个咩叫腾龙换鸟先？我哋呢啲较为中年少嘅中产，唔系中坑，系唔知啲咩叫腾龙换鸟。 腾龙换鸟即系点解咧？因为你嗰啲低产值加即系以前够呢、這个来料加工， 系 咁啊，觉得咧政府觉得嗱土地嘅运用，因为土地咧又紧咗噶啦，唔会再扩大，唔会生产得多咗噶啦。咁政府觉得要提升嘅产业，佢同埋你嗰啲低产值嘅嘢，咁政府觉得咧，因为成熟咗经济啦，你呢啲呢个人口密集嘅经济咧，就需要咧要向因为向外省啦，或者粤北嘅地方啦，依边咧成熟咗咧，就需要用啲咩咧高产值嘅经济。咁所以 即系要转型啦， 要转型啦，咁焗住啦，咁因为另外嗰个人，即系珠三角，特别是广东省呢边嗰啲人工咧贵咗啦，咁所以咧，政府咁啲老板，私人嘅老板，因为香港全部上去都系私人老板，即系小工业，咁觉得哇咁样情形，生产成本贵咗啦，加上实大陆实际嘅劳动法，嗰啲费用太高啦，咁变咗啲老板咪要迁移咯，咁咪去越南啊、柬埔寨啊、孟加拉啊，即系等等地方啦。 咁你哋就冇，你哋就走留喺香港啦，留喺香港。 因为我哋嗰个特定嘅条件，因为点解咧？就主要话一个自己嘅资金啦，或者跟唔上啦，因为年纪大咗啦，咁加上自己嘅贫仆啊，或者家庭嘅各方面，你兼顾唔到啦。 咁唯有都系要以香港为基地啦，暂时 系佢就可以咁讲，但系。萎缩啊，各方面，因为你个客路啊，你个客户咧，慢慢就少咯， 或者竞争多咗咯， 或者你成个即系我谂成个呢个我哋嘅行业嚟讲咧，成个香港嚟计咧，已经系人哋话淘色微啊，其实淘汰真系已经差唔多有 香港，所以而家头先讲就系啲工业大厦就变晒做网台啦，变晒做餐厅啦，变晒做写字楼啦，又或者卖水货嘅地方啦，卖 唔知啦呢个 好多 而家啦，我心谂好睇下啦，想搵几间卖配料嘅，或卖其他嘢，我谂数埋都唔知有冇十间八间。 阿 Raymond 咁仲有冇其他补充？因为都讲咗，好似哇几廿一次过讲咗几廿年嗰、那个嗰、那个转变啦、转型啦。 如果讲我哋嘅行业，应该基本上冇乜嘢讲，因为咧差唔多就系讲多，即系大致上已经系讲话嗰个方向已经系咁样噶啦。 系啦，喂，咁今节就多谢晒阿 Raymond 啦。嗱，咁下节就到我讲故事，我讲下咧嗱，女上司。走嚟揾你，同你讲话，同你倾私人嘢， 咁估系私人嘢同你倾咧， 估下倾乜嘢？好，睇下节， 好，下节翻嚟再见大家。